是兄弟你的寿诞之日，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啊。 还有一道拜孝之礼呀、 啊啊、 哪有拜之礼呢？ 哦，如此，叶文儿上前替娘拜拜，要给你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。 哎，知道 Woo! 出京长大却不容，你看他秋波万丈寒心衣，面似桃花白嫩松，但愿做西出两晚长青筋，红缨鸳鸯不离风，不意上天发花轮。 外表姐 啊， 这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，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。 多谢表姐。 我请求，我请求， 哎，求不求，求不求。 前来了就多住几日。 是啊， 说走就走。啊，姐姐，啊，姐姐，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？ 有，要不是你提起呀、啊，我还把他给忘了。哎呀，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这件事啊，还要拜托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呢。 生女长你这样聪明伶俐，还愁找不到人家吗？ 是啊，但不知生女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呢？ 阿母，哦，就像我侄儿这样的，我就满意喽。 多事。结账，结账。姐姐，结账他这是怎么样了？ 他喝多了。 好好好， 天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 好, 好, 好，此事就包在我二人身上了。 正是， 姐弟无寒套， 怠慢多害寒。 父亲送了，去。 提起我软妹来，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

老员外在哪儿哪儿哪儿老员外您 好，老安人您好，五姑娘您好啊， 我好，软妈可好， 我好， 丫鬟 有 你软妈看坐， 是 成，我就撂这儿了。 阮妈妈到此何事啊？ 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没有别的事情，我打算着当着姑娘不好说，怕姑娘怪罪我 哟。我说阮妈呀， 哎， 你常来常往的可不是外人， 嗯， 有什么话就说吧， 是 姑娘我不怪罪于你。 哎呦，这姑娘说话怎么那么痛快呀，啊，姑娘不怪罪我，我可要说了，我打算着给五姑娘找个婆家。 啊，阮妈妈，啊，阮妈妈，但不知是哪一家呀？ 员外安人，你们听了？员外安人容我禀，说出了此家有名声。不是那领钱的钱和礼，也不是城内的赵雨逢，说的是本村是王姓王少安的儿子王俊清。 讲啊，啊，阮妈妈， 嗯， 这问婚事我儿他不愿，就算黄了。 合着您这么一问，就算黄了？ 黄了，黄了。阮妈妈不是啊， 老安人这是怎么了？真是越上年纪越岁数大了，婚姻大事不是小事儿，您就那么问人家姑娘，人家怎么好意思说妈我愿意，妈我不愿意，这话叫人家怎么说呀？这 怎样的讲啊？ 要说那话那得绕着弯的说。 哦，我明白了， 明白了，说的说的。 儿啊，阮妈妈前来提亲，提你是王少安之子王俊清，你是愿意或是不愿意，你倒是说呀，你问要好。 合着我让您绕弯儿，您就这么绕啊？ 你不是叫我绕着弯的讲吗？ 累了，歇会儿，您快歇会儿。 你去讲， 歇会儿，我来。我说五姑娘，刚才我也说了半天了，您老人家也明白了。这么着，咱们打上一个哑谜，你要是愿意呢，就冲我们大家伙这么一笑；要是不愿意，就把您这小嘴这么一撅，笑了咱们就半撅嘴就拉倒。员外安人上演。 算了。 这门亲事我就算妥了，就烦阮妈妈再辛苦一趟吧。 这不早了，我还就要走了。老员外，我跟您告辞了。老安人，我跟您告辞了。五姑娘，我可要走了啊。 儿啊，送阮妈。 哎，不送不送，我 跟您说，我自己来的，我自己走，不送。 阮妈妈，你跟我回来。 哎，回来。 我说阮妈呀、哎，你可别忘了。 忘不了。 想着点儿。 想着呢。 我可要那好的。 是好的。 要那白的。 白着呢。 哟，您说的是什么呀？ 您说的是什么呀？ 我说的是那朵玉兰花呀。 我说的是那朵花玉兰，那错不了，放心，等着。 宋冉妈， 是， 冉妈妈，你给我回来。 哎呦，你也叫我回来，有事儿吗？ 冉妈妈， 哎， 我们小姐说的，你都听明白了吗？ 你听明白了吗？ 我听明白了。 你说你都明白了，我能不明白吗？ 阮妈妈、我也要那好的。 你也要好的。 要那白的。 要什么呀？ 小女婿呀。 你今年多大了你啊？ 我都十八了。 都十八了。哎呦，那可怪不得了。好好等着吧，不都十八了吗？ 哎， 等着等着等着你爸十八。你再说吧你。 启禀老爷夫人，阮妈妈走去。 在那时，阮妈去提亲， 但等喜讯也 不忍听。 儿啊，随娘来。 月娥丫头读书之人 给他找上一个好女婿，姑老爷办事好，不用发愁。张家的亲事难成就，王太太叫我到你家来把那亲事求。当媒婆的可真叫不容易，好不容易把张无可说妥了，王俊卿就是不要人家，偏偏看上他的表姐李月娥了，我只好打退了张家，再到李家求亲。东西村南北村，长安长头百家门串遍了，张王李赵刘，就这个门。 外头有门叫人呢， 有人叫门呢。 啊啊，对对，你去开门去吧。 你去， 你去， 你去。 我不去， 不去，你给我上锅里待着去。 费了劲了，怎么这？哎呦， 哟， 哎呦， 是他软的事儿啊？ 您怎 么哟？求他软的事儿啊？ 怎么了？ 还是怎么漂亮？ 哎呦，我可老喽。 哎呦，没工夫啊！ 是吧？今儿哪有事儿？ 托我办的事儿给办了。 什么？ 给姑娘保媒来的。 哦，给闺女保媒。 好， 这可是好事 啊！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在哪儿住？您快说。 你听着， 哎， 听起来这一家可是真不错，面上还是好亲戚，都熟悉的不用我细说， 我们是亲戚，好亲戚。 成功王家父母，王少安的儿子王俊卿，你们两家正相克。 嘿， 文女孩， 哎，我愿意了， 你愿意了， 愿意了， 就这样。 哎，大嫂子， 哎， 这么大的事儿不跟大哥商量商量合适吗？ 他不管， 嗯， 我说了算。我给他来一个先斩后奏，办了再说。 你说了算， 对 你做得了主， 做得了。 就这样，我还是说走就走。 站着！ 大嫂子，快拿绳给拴上点儿。 你恨我干什么？ 那么恨我吗？ 谁说我不管？你还要先斩后奏？你好大的胆！ 我说老头子，你说孙清那个孩子人有人才，文有文才吧？ 这个小奴才在那酒席眼前就是这样，拉拉扯扯，举止轻狂，行为放荡。母尊长，他乃山鸡，岂能配国家凤凰？ 大哥， 乃。不行也， 大哥呀，您可别这样，咱们买卖不成人意。 谁给你做买卖呢？ 那别这么说话呀，我是给姑娘保媒来了，到时候让姑娘去，用不着您去。 你是我去， 你干嘛去呀？ 我是爸爸。 谁爸爸？ 我是妈，我说了算。 我是一家之主， 我是半个天， 我这树枝不动，你数十二白牙。 哎呦，我这把数子我就抓着你这个事儿。 哎呦， 这口怨气呀、啊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，干什么？哎呦，你说这…… 我告诉你说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家哪个门就不许你来。 我来这事儿还不管吗？干什么？ 看见了， 看见了。 我要不是识文断字，胜任门徒，我就给你个儿其所，驳之后右转之八杠，打你个知国必改也。 你别打！那你们老李家的闺女为什么不能嫁我们老王家？ 你不明白呀，你听我慢慢跟你说。 不听。 生到无幸，此乃天之与丧，斯文也。 整天胡说八道。 我这是对驴弹琴呐、啊。 我对你 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你对我弹琴。你对我弹琴。你对我弹琴。 Thank you. 来到姨父姨母家中接管读书，与表弟终日行也无礼，今日为何不见表弟呀？带我到房中去看。表弟哪里？表弟哪里？表弟哪里？ 起来了。 姨母 罢了，大相公来了。 表弟这是怎么样了？ 你表弟他身得小恙，病了。 哎呀，表弟幸好，表弟幸好。 表弟， 啊、 坏了，男女不分了。 哎呀， 哎呀，哎呀， 哎呀，哪里是你的表弟，是你表兄看望我儿来了。 啊，对，你的表兄，表兄。 是表兄，是啊， 明白了。 啊、表兄， 表弟， 表兄啊，啊啊！ 左下将。 是不错， 那张家的姑娘好啊， 我表姐好， 表姐好， 张可好， 张不可好， 我表姐好， 表姐好， 成了，我让你好好劝劝他，谁让您这当起了学话的八个人呢？走，这是张可好， 我表姐好， 张可好， 我表姐好， 您说说人张无可哪点不好说？ 他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，我就是不要。 哎呀，快快歇息 去吧，歇息去吧。 那不要紧，不应该说张无可长得不好看，要说张无可长得不好看，那是胡说八道呢。 啊，罗妈妈， 既是张家姑娘生的貌美，何不请进府来，让表弟香上一香啊？ 哎呀，是啊，哎呀，是啊，你们想得倒美。人张无可是千金小姐，大家闺秀，你们寻思咱们这儿买牲口的，随便拉过来瞧瞧。要看上人家府上看去，人家府上、 我儿病体沉重，不能前去，这边入伙是好啊。 是啊，表弟他病体沉重，不能前去。 哎呦， 值得吗？ 值得，这大相公您可别走了，好好梳梳头，洗洗脸，换上一件好袍子，到张家的后花园，进角门往东走，往南拐走，到西头往北一出溜，我在假山石大树后面等着您。 做什么？ 替你的表弟相亲去。 啊，他爷姨母这可使不得呀， 去上一趟 吧。 正是， 使不得呀，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， 代替相亲真是孝 顺。 你使不得呀，使不得义母，义母使不得呀。 Thank you. 想的是自己难辨重你想我何不面对灵花自 上身穿苏州绣 见过我，他要是看见过我，不能不要吧？我可听说过他呀。 就站着吧。哎呀，我说五姑娘，平时我上的楼来，姑娘都是欢天喜地，今日为